但真实了，穿越古今游，借一根绳听是梦，可否不朽？一心一向走，醒来前不愁，君子莫言轻易就，日月当年只是舟，转眼冰封江山悠悠，潋滟江前我几度我谢我口，一走一千走，只为你自一世别不休。今朝君身两岸春秋，请你自守头，我心我路千里，不愿人今朝独得一江秋。 镜子不像你，不藏秘密，我还不肯相信没有你我的笑更美丽。那天听你在电话里略带抱歉的关心，我嘟的一声切得比你说分手彻底。泪湿的衣洗干净，阳光里晒干回忆，折好了伤心明天戒指和快乐出去。热爱的城市虽然拥挤，如果真的遇见你，你不必压抑我的笑，它无法代替。发现自己那爱上的眼睛流过泪，像躲不过的暴风雨，淋湿的昨天伤心。离开你我才找回自己那爱上的眼睛，再见那季我一定让自己

却又拨动琴弦，所有的事留给明天。钢琴的身边挖空心事遮掩，谁能用真心说抱歉？浮现在爱里面，渐渐疲惫的脸，仿佛是退不出又走不进你的世界。浮现在爱里面，是谁停住时间？越过了重重的心墙，有一整片蓝天。 耳边的这首黄小琥带来的《蓝天》，这是翻唱自 MV 张惠妹一首非常经典的歌曲。接下来会继续的跟你听到阿牛带来的《妈妈的爱有多少斤》。 两斤蒜头两块一，马铃薯两块七，再给我辣椒和一只鸡，我的孩子很爱吃咖喱。三四五六七，炸出油烟米，炒一碟菜又要放几滴，煮一顿饭要用多少心？你煮过的饭有多少斤？谁能数得清？答案悄悄地藏在米缸里。 又要放几滴，做一顿饭要用多少心，你煮过的饭有多少斤，谁能数得清，答案悄悄地藏在你缸里，妈妈的爱有多少斤，谁能数得清，答案写在她脸上的皱纹里，的饭有多少斤，谁能数得清，答案悄悄地藏在你缸里，妈妈的爱有多少斤，谁能数得清，答案写在她脸上的皱纹里，在他脸上的皱纹里，

说到杨坤呢，他其实在2003年的中国内地歌坛非常的火爆，当年呢出道为歌坛有带来很多好歌，包括他非常具有辨识度的声音都有吸引到很多朋友，而且当年他的很多作品也有拿到很多奖项，有登到各大排行榜的榜首的位置。接下来的这首歌邓紫棋 Dream 带来的奇迹。 愿我收下的玻璃瓶，埋藏我多少的曾经，多少孤独的深夜，多少眼泪，只是我闭不上的眼睛。打开我的玻璃瓶，让你翻开我曾经，虽然当我还没遇见你，曾经被谁伤了我的心，至少现在我拥有你。 我和你一只翅膀相拥就能飞翔，以后每一分一秒我都拥有你在身旁，哦哦哦，一呼一吸都想着你，不能再犹豫就清醒，反正一哭一笑都因为你，我 就能飞翔，以后

靠背的我和你都蜷缩着身体，只剩沉默不语。有时太害怕失去，但越是抓得紧越显得无力。得到关心就忘了珍惜，一不顺心就打包行李，感情耗尽怎么来得及。为你承诺最后画面一点点退后，伤口一点点腐朽，感情还能撑多久。为你承诺谁打死怎么回头，你的伤痛在我胸口，结局我们都要接受。何尝不是一闭上眼，那些过去就浮现，你最爱逛的店，还有你布置的房间，你最爱的音乐，有你最爱做的飞，最喜欢写作业，以为这一切都没变，可是这几年你一句话都瞬间不翻脸，你看不到我曾为你做过那些改变，你只会看到我的决定不断在抱怨，岁月慢慢把我们改变。也许都应该冷静，别再相互怄气，什么对错输赢。也许真的要反省，就别再让自己拼命控制你，就慢一慢让我爱着你，就慢一慢让我看见你，就慢一慢让我忘记你。为你承诺画面一点点退后，伤口一点点腐朽，感情还能撑多久。为你承诺事已到此怎么回头，你的伤痛在我胸口，结局我们都要接受。为你承诺把心呵护还不够，也还有你走到最后还厮守，两败俱伤的永久。为你承诺原来我们是分手的，困在爱里就自由，谁能比谁睡得久。 白月光，是林某个地方，那么亮，却那么冰凉。每个人都有一段悲伤，想隐藏，却欲盖弥彰。白月光，照见我的两端，在心上却不在身旁，擦不干你当时的泪光，路太长追不回娘。你是我不能言说的伤，想一晃又忍不住回想，像流花有跌跌撞撞，你的捆绑无法释放。白月光 的孤单，擦不干回忆里的泪光，路太长怎么不长。 生活，三河市千秋兰亭度假酒店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北京贵宾楼和广东汤制名厨联袂打造精品盛宴，感受视觉和味蕾的双重刺激。消费即赠汤品一份，朋友聚餐、商务宴请、婚宴，请到三河市北外环千秋兰亭度假酒店03165161333。 新闻整点听，整点听。 欢迎收听新闻整点听，今天是2017年1月11日星期三，来关注这一时段的国内外要闻。中共中央国务院9日在北京隆重举行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党和国家领导人习近平、李克强、牟云山、张高丽出席大会，并为获奖代表颁奖。物理学家赵忠贤和药学家屠呦呦获得2016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国家主席习近平9日在钓鱼台国宾馆会见津巴布韦总统穆加贝。习近平指出，中方赞赏津方在涉及中国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一贯给予的坚定支持，将一如既往地支持津巴布韦维护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国际方面，韩国釜山日本总领事馆前被设置象征受害慰安妇的少女像，日本外省务8日正式宣布召回驻韩大使及驻釜山总领事。对此，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敦促韩方撤除，称必须拿出诚意。当地时间8日，美国后任总统特朗普团队首次承认俄罗斯黑客曾经入侵并干扰美国大选，并表示将采取应对措施。特朗普此前一直否认俄罗斯黑客干扰美国大选。这里是新闻整点听，更多精彩节目稍后继续。 全新梅赛德斯奔驰长轴距 E 级车试乘试驾活动火热开启，以设计的智能、驾驶的智能和互联的智能成就智慧杰作。详情咨询三河波士智达奔驰，或致电03163725888。 您家的供暖好吗？有没有感觉到被子越来越薄，透气性越来越差呢？那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两米乘两米三的江南丝纺双人鹅绒被，在羽绒当中保暖性能比较好的就要数白鹅绒了。江南丝纺鹅绒被呢，采用的是白鹅腋下和肚皮下的鹅绒，这种鹅绒绒朵大，羽梗小，小羽毛非常稠密，它既可以抵御外面的寒冷，又能防止里面的温度散去。在产品的外包装上，您能看到这款江南丝纺鹅绒被的鹅绒含量啊达到了95%，所以啊特别保暖。今天呢，在电台上推广这款产品，一床两米乘两米三的江南丝纺双人鹅绒被，市场价要1699，本档节目只需要399。

星星，像是星星，爱的眼睛，像恋爱的天气，爱的天气，晴空万里，恰有你一起远行，爱的期许，童话之情，如此美妙像展厅，爱的心情，没有泪滴，听幸福降临，每一星星如影随形，牵动我的心，晴朗天气打扮心情，你的吻是维他命，恋爱期许美丽风情，快打走进去吧，爱很自信，晴空万里，恰有你一起远行，爱的期许，童话之情，如此美妙像展厅，爱的心情，没有泪滴，听幸福降临，美丽心情如影随形，牵动我的心，晴朗天气打扮心情，你的吻是维他命，恋爱情绪美丽风情，快要走进去吧，爱很自信，

全都是期待和幻想。他长得什么模样都没有，一卷长发和一颗温暖包容的心房。 对或错有谁知道，能不能白头到老，有没有和我一样。 我用一生一世的心等待一生一世的情，也许是宿命，也许是注定，我真的希望能多点好运。 我用一生一世的心换你一生一世的情， 牵你的手。 尤克里林跟张清芳的出嫁，当年的尤克里林呢，林志炫还在的时候会有很多一些很经典的歌曲，但是之后各自单飞，其实都有各自的发展。像林志炫他的很多专辑，他的唱腔都是非常不错，很优秀的。接下来是张杰跟谢娜带来的这首合作《那样纯洁的爱恋》。 吻你的眉梢，悲欢刻我心上，晚霞的微光，湖畔鸳鸯心上。忽然想你，那样想你，纯洁爱情。 此生无你虚度在何方，似笑掩面一人诉衷肠。望窗外寒星冷月，却因你错过。 陪你用时光到千年聚不一笑， 那样纯洁的爱恋。 陪你用时到老，等红颜已成双， 那样轮回的爱恋。转回头人间来世伴，泪已两行。 是否记得如何让我回到你的身旁。 欢刻我心上，晚霞的微光，湖畔鸳鸯心上。忽然想你，那样想你，纯洁爱情。 此生无你虚度在何方，似笑掩面一人诉衷肠。 望窗外寒星冷月，却因你发光。陪你用时不老，千年眷顾一笑， 那样纯洁的爱恋。 陪你用时到老，等红颜已成双， 那样轮回的爱恋。转回头人间来世伴，泪已

色休闲养生，尊享城市健康生活。三河市千秋兰亭度假酒店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欢迎光临兰亭食府，本店川粤路各大菜系应有尽有，让您用百姓的价格享受星级的服务。朋友聚餐、商务宴请、婚宴，就到三河市北外环千秋兰亭度假酒店，0316-516-1111。 新闻整点听，整点听。 以总定价161.41亿港元收购麦当劳中国大陆及香港业务控制权益，中信方面持有52%的控股股权。今年春节，从1月27日除夕0点至2月2日正月初六24点期间，全国收费公路将对7座以下含7座载客车辆以及允许在普通收费公路行驶的摩托车免收通行费。近有报道称，携程旅行、去哪儿旅行等多家第三方平台开展火车票付费抢票业务，有些抢票费用接近原票价的一半，购买